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？不如温柔同眠。 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。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，我也不愿意又让你伤心。 那一张 是他痛得叫妈妈，望你望他。